典解乐角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解乐角就是爱经典。 Oh, hey, only blue.

干呢。 会不会太快，未来第一天要展开。

将冬天留给我自己，我将你的背影留给我自己，却将自己给了你。 要一步

个人都有一点悲伤，想隐藏却在生长。

光。 引领， 带你扬帆起航。 经典是一种态度，更是一种追求。经典九六九。